顶五月十八，呢个点子生意一零一，第25集啦。咁啊，今次咧就第一次转由呢个一星期两次咧，就变为一次嘅点子生意一零一啦。咁啊，咁而家转为一次咧，有个好处就系咧，可以储埋更多更多唔同我呢个礼拜见到嘅内容。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礼拜两次咧，我会有少少咧系去揾啲料返嚟同大家讲。OK， 好彩嘅讲半好彩讲多一个钟，唔好彩嘅讲半个钟。咁而家呢个唔系啦，而家呢啲我就积累咗一个礼拜，咁我而家呢就习惯咗㗎啦。一见到啲好嘅嘢呢，即係各外人嘅嘢呢，我就一路一路咁分享响我嘅呢个礼拜所见所闻呢，就同大家即係将佢啦。同埋呢，可以一个礼拜呢睇下啲咩时事发生。例如话啊，好似最近咁计啊，NVIDIA 即係做呢个显示卡嗰间公司升得好紧要嘅股价。咁点解啊？哦，因为原来而家人工智能好犀利咁样。咁我去到美国都有睇佢嗰个厂嘅，即係佢即係叫潮化性咁嘅。即係我唔系走去 Apple 嗰啲咁样，我系走去佢嗰度嘅。咁所以呢，即係每个礼拜会撞到唔同嘅嘢呢，咁而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啲即时嘅睇法。因为呢，你要我重新去讲一个新嘅观点，即係重新讲一个新嘅点子呢，即係我只可以，即係其实我啲唔系点子嚟嘅，其实嗰啲全部都系一啲叫做方法嚟嘅，即係话有啲系做人嘅，你话做人要坚持啊，要有创新精神啊啲咁样。其实我来来去重复来重复去都系嗰啲，唔系即系似阿陶杰嗰啲咁咯，来都系小龙写 DNA 啊，英国好英美好过咩，好过中国咁呢个一定啦吓，咁呢个事实啦，就所以啲贪官都全部都系啲仔女全部喺外国嘅，咁呢个系铁一般嘅事实嚟嘅，咁。所以呢我觉得而家咁嘅编排呢会系唔错，同埋我又唔使咁大压力啦，咁可以讲嘢慢返啲啦。其实平时我呢个节目我唔知呀，你哋有冇觉得我讲嘢好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样机关枪咁样。咁其实可以调返慢啲，我听话大肥呀嗰啲咁嘢呢，即係有抑扬顿挫，咁我就惯咗呢好快，因为好担心每一集呢讲唔晒啲嘢。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啦。咁啊，一个礼拜一次咁样，我见到 Will 数好似上翻啲啦，因为我惊大家听唔切，咁啊一过咗唔想听。咁啊，今个礼拜咧，第一个想咧就回应翻，因为今日好多题目啊，好多小题目出现，咁啊，大家唔好介意啊，零零碎碎。咁希望大家听得过瘾啦，都继续一定要过瘾，同埋继续支持啊，举手。第一个要回复翻一个网友先啦。咁啊，佢知道讲边个噶啦，我又唔想开名讲，唔想影响佢。咁 PM 我就问关于一啲移民啊，关于一啲例如话去外国非法劳工啊嗰啲问题咧，咁我呢度答翻佢，因为其实我唔想即系个别太多 PM 嘅嘢去答啊，因为如果咁讲我真系好唔得闲，咁即系希望大家见谅啦，因为其实自己本身都好多公事在身，咁好似最近我依家分享下大家俾大家之后，我今次又去咗广州一趟，咁再多啲。上个礼拜嗰个广州仔啦嘅一个网售经验，我会俾多啲资料大家听下。今次因为我估佢应该唔介意，虽然佢唔知，佢应该会我听嘛。咁讲翻嗰个网友先，佢嗰个问题。咁其实咧，我谂真系我呢个网友咧就对唔住啦，因为其实我谂你真系谂错咗啦。我唔系咩法律上嘅专家，如果你问我意见上咧，我就绝对赞成出走。OK。你明我讲咩㗎喇，咁然之后呢就将个喺嗰边呢，其实喺美国嗰度呢要搵黑市工呢就绝对唔难嘅。因为以中国人咁贪便宜嘅性格呢，好多餐馆啊好多呢嘢呢都会请你嘅。ok， 咁一间唔得问多几间一定有。ok， 咁走就一定要走㗎喇。有时呢你对一啲你对正人君子，你先用正人君子嘅方法啫。你对啲贱人啲贱国家，你唔需要用返一个名门正派咁对佢，所以我点解我上次我见到你都有写话对我有啲睇法，你话啲所谓勇武示威者咁样要聪明啲醒目啲嘅，咁我当然有啲方法啦，但我唔可以讲出嚟噶，我讲咗出嚟咁呢个唔系方法啦，呢个变咗系人都知噶啦，用唔到啦，同埋呢啲喂讲真啦，窄界嘅嘢，我唔想大气电波咁讲嘛，系咪先？即系巧一定有噶，系咪先？你敢唔敢做啊？系嘛，总好过踢劫啦，系咪先？总好过做一啲咧，烧车啊啲咁样啊，咁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啲嘢咧，做人真系要走正面，但系呢种正面咧系正义嘅正面，即系唔系话一定要系害人嘅正面咯，即系唔系话即系损人利己嗰啲，即系你做正义嘅事，你都用啲聪明啲嘅方法，能够杀一儆百。OK， 我要讲就系咁多啦，唔再喺度补充啦。因为我哋啲网友呢个希望都系想听翻一啲关于生意啊，或者生意关于一啲时事生意有关嘢啦。咁啊嗱，第一个想讲嘅 topic 咧，就讲翻今次我呢个广州嗰啲叫广州之行啦。咁啊，今次咧就同个广州嗰个人咧就再，其实佢唔系广州人嚟嘅，佢我谂一样嘢大家要知道，大陆系好多人，如果你系大陆听众嘅话咧，我谂你一定即系岌头噶啦。好多人系会离乡别井打工。所以佢哋有啲咩北漂、北漂啊啲咁样。琴晚即系我哋有啲朋友都讲开北漂嘅问题，咁佢哋话佢哋北漂，我你唔系，你广漂，广州嘅广，一个漂到嚟度。咁佢本身系江苏南京。咁你所以有一首歌咧，大佬流行叫《北京北京》啊，汪峰唱，即系系咪章子怡条仔？定唔知边个系啊？咁唱到啲人喊晒嘅。我有一次同一个人响唔知合肥嘅佢北京做嘢嘅，咁唱首歌唱到哇咁而喊喎，几惊。咁其实我想知佢哋周围打工嘅。而我头先讲过广州嗰个做电商嗰个呢，上一集讲过呢，其实佢唔系广州仔嘅，只不过喺广州认识佢。咁上一集啦，咁讲完之后呢，有个网友就话啊，证明我冇错，走条路。我而家再肯定同你讲，你绝对冇错，继续行呢条路，千祈唔好同地产佬打工 ，OK？ 除非你嗰样嘢系避免唔到嘅，例如话食肆，喂，睇食神都见到啦。你估你真系开分店啊？咁唔系啦，应该开咩啊？开嗰啲叫咩啊？食神嗰个咩啊？嗰、那个做罐头啊？咁我唔可以避开咗分店呢样嘢咯，因为分店呢啲嘢，喂，讲真啦。可大可小，租金咁贵，系咪？咁而佢今次咧，佢俾咗我睇佢呢一个营运模式咧，系我自己非常认同嘅。咁就系能够咧就generate 到一啲钱咧，系因为佢做一啲好平嘅 hardware， 然之后咧就每年收翻一啲维护费，咁唔使多嘅，佢一个收100蚊。咁咧一个100蚊系一年啊！哇，你话咁少？我对唔住啊，佢而家卖咗10000个以上。佢每年淨係收呢啲嘢收100萬喇。嗱，如果我上次讲过，我再讲一次。佢琴日直情係开埋个手机 app 俾我睇佢而家收款情况。嚟緊嘅 growth 好紧要。因为佢啲价钱买得唔贵，硬件佢唔需要赚得多。因为佢就觉得呢，就话嚟緊呢做呢啲咁嘢呢，做软件呢，就一味赚啲软件钱都够㗎喇。即係做呢啲 upgrade 呀、维护呀啲咁样已经够㗎喇。咁所以呢，所以佢都同我讲嘅话，佢完全系唔会再考虑做线下即系 offline 嘅，因为咧你谂下啦，做一个点讲咧？如果你做一单生意，如果要同你倾要乜嘅话咧，要搞好多嘢。嗱，大陆有几样嘢要搞啦，第一要搞关系啦，第二要搞流程，第三搞 payment， 网店完全解决晒。唔使讲关系，你上网睇到鍾意买 ，OK？ 流程唔使諗啦，你搞掂咗流程，你自然一撳个掣买咗，俾咗钱我先咪搞 ，OK？ 亦都唔使搞，亦都唔需要担心钱问题啦、啊、收款。咁所以呢全部解决晒咯。而佢当年呢，其实除咗话做呢之外呢，都有做过一啲项目嘅。咩个项目呢？即係啲tailor make 嘅 project。我讲个例子，咩叫项目呢？例如话，就算你如果你做一个做张卡片都好啊，有个人俾一扎名，俾个 logo 你，或者要你做埋 logo， 然之后咧就叫你做完之后咧就帮佢印100张，咁嗱呢啲就叫项目啦。嗱、啊，项目冇分大细噶，全部都系 tailor made 嘅，可唔可以重用啊 ？Sorry， 机会好少，佢除非佢再印过啫。如果你话佢第二个有同事嚟嘅话，你对唔住，你都要做过俾佢。但系如果你做咗产品唔同啦，咁做完之后系咁啤很啤，所以而家佢非常之乐意做产品，而做线上即系 online 咧，其实系做唔到，好难做到 project 嘅，系一定系做产品。咁如果你想生活过得好啲嘅话咧， 咁想懒啲嘅话咧，就开头辛苦啲，就然之后咧就做呢、這个网上，即系做咗 product 出嚟 ，design 好做好咗之后咧，摆上上高，有人买就买，冇人买就算。OK， 当然啦，你一定要做好多唔同途径嘅宣传啊，或者嗱，其实大陆咧而家已经咧就好少人再搞好个网站噶啦。佢话不如搞好佢个京东嗰个页版版面好过，因为京东都想卖多啲。京东咧，我记得冇记错，佢同我讲系三个点嘅，即系话卖100蚊嘅嘢抽你3%。OK，Amazon 好似系5%。嗱，呢个有待更正啊，因为呢啲对我无关嘅，我纯粹俾个即系你最嬲尾你搵翻官网嚟查啦，因为一定咁嘅。咁所以我讲点解要收钱，即系收你几个点咧？咁其实冇噶，你越卖得多。佢收得多，所以咧以我讲嗰个咁嘅网上做呢个咁嘅广州仔咧，佢已经系做到京东嗰、那个佢嗰个 category， 即系个行业嚟讲咧，佢系 number one 噶啦，佢系可以同啊死啦嗰咩东我唔记得咗叫我成日都唔记得啲人名，咁啊咩咩东吓，总之都系喺东关村噶咯，中关村唔系东关村，中关村北京中关村度出嚟嘅 ，anyway 咁。可以同一即系可以同一个可以出席嗰啲大会咁，你谂下啦。咁所以咧，好佢今次我再见佢咧，佢话都会做 offline， 不过咧就走 project 嗰啲嘢，不过咧就唔会你自己做噶啦，佢再去下放俾人做，佢都会主力做翻 products 呢样嘢，然之后咧就卖出全球。嗱，上次嗰个网友咧，佢话佢自己冇搞冇错嘅话，如果系嘅话咧，请勇往直前。而喺网聚嗰度咧，我谂有一个。朋友啦，咁啊嗰日你应该知我讲你边个，你做成衣嗰个咧，咁我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做成衣嘅话咧，你可以自己搵个 designer create 啲品牌出嚟，然之后试下响京东啊、淘宝啊，京东难啲，因为你如果你冇乜资本、冇乜资金嘅话，你好难上到架嘅。试下淘宝先啦，但系做好啲个外观，即系啲专利啊、注册啊啲咁样啦，如果唔系你。今日出咗嘅话，听日有人摆喺你隔篱噶啦。咁另外就试下摆喺亚马逊啊，或者 eBay 啊，即系总之卖服装啦。咁系咪嗱？至于 Amazon 同 eBay 系咪卖服装，我唔知啊。即系呢个唔系我自己 category 咯，我好少留意。咁啊，即系大约总之你要摆上网去做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睇完佢呢个之后咧，其实咧我自己啦吓，我唔系叫我有个好嘅就系咩咧？我唔系叫咗你做，我自己唔做。好似啲香港啲扑街狗官咁咧，即系香港啲咁嘅共干都好啦，叫你屌爱国爱城吓，乜乜乜物物物啊，要每日都要心系家国，屌佢要你啲仔女心系家国，但系佢自己咧就心系加拿大嗰个国家 ，OK， 咁呢个我唔能够接受。咁我讲翻我自己啦，其实今次咧听完佢之后咧，我都开始转型啦，因为咧其实我都睇到咧。因为我不嬲系做 project base 嘅 ，project base 咧，第一会好攰，我争啲讲咗好很累，因为真系都成日转 channel， 咁而除咗攰之外咧，就系 non sustainable。OK， 你呢次呢、這个即系你呢次呢个 project 成功，唔代表你下一个 project 会成功。嗱，我话俾你知，我都试过有唔少添啦。啲客做做下，突然间停咗，唔做，因为某啲政治原因，即系梗唔我梗唔梗唔讲紧政治啦，即系佢哋自己内部斗争啊啲咁样，事就停咗。不过都好彩，我啲客就全部俾翻钱我嘅，我非常感恩，即系我都要喺度多谢佢。咁啊，而亦都呢个过程都觉得，咦，再咁做落去嘅话咧，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好好嘅裁缝。你见到噶啦，呢个世界。成功嘅裁缝唔多嘅，系嘛？你唔好同我讲观其洋服啊，观其洋服大极都唔够 Sara， 大极都唔够 Uniqlo， OK， 大极都唔够一啲大 brand 啊，当年嘅例如 Esprit 啊，例如话 Benetton 啊，或者香港嘅例如话 G2000 啊，Giordano 啊，咁佢人哋都系做成衣出嚟，其实甚至乎佢哋根本就冇厂，仲使乜厂啫？我批俾你做过啦。其实大部分嘅所谓我哋呢啲成衣生产商，佢只不过有 production， 即系一个叫做design team 啫嘛，同埋有一个板房啫嘛。我觉得大家系咪可以谂下呢个方向咧？系一定要下下要自己投钱落去做机器咧？嗱，又俾个启示大家。 除咗今次见呢个广州仔之外呢，我都见到另外一啲呢做另一个行业嘅。佢呢就是、做厂嘅。但是呢佢就做到深圳呢嚟讲呢广东区呢喺嗰个行业嚟讲最头三位㗎。佢就话近呢几年呢佢附近周边嘅佢知道有大约八至十间嘅佢呢类咁嘅厂执咗粒。因为唔够单。但係呢而家呢佢哋嘅单就多到呢就好多人走嚟挨佢，对啲即係啲业主挨佢做嘢。挨佢起码唔系做嘢都起码挨个投标。因为佢始终要凑够标先可以吓、啊、出到份标书嘅。因为唔够标嘅话呢其实佢都头晕。咁所以有启示就话开始大家呢做啲专嘅嘢啦。o k 专例如咩呢好似我嗰个琴日睇即係嗰个朋嗰、那个厂啦。咁深圳或者叫广东区最大嘅话咁你仲驚啲咩呢係咪变咗你仲值唔值得再去理我讲你如果你要做嗰行嘅话你值唔值得再去投资喺佢嗰度即係嗰个行业嗰度呢冇需要啊你借力打力咪得囉。我都话最近我睇緊一款叫焦点法则啦咁多谢位网友先啦。咁我唔知佢想唔想开名不过唔开名啦。咁多谢佢先啦。咁我睇緊之后一路睇嘢一路喎原来都呢排我都出 trip 呢一路都睇住佢。咁其中有一个叫 leverage, 即係杠杆。咁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呢个杠杆。呢咁多年嚟讲其实大 N 用咗好多好多杠杆嘅。唔系一次㗎啦。次次万事万零。即係当然你要适当地揀呢个杠杆。例如话好似佢咁讲你搵啲厂去做唔好自己做。Sarah, 佢唔会有厂。不过佢个 QC 做得好好佢 design 做得好好。咁咪成功囉。Sarah, 我冇记错应该一定系西班牙最有钱㗎啦。咁但系唔系全球最有钱或咪最有钱即系面即系话都系有钱嗰啲人呢就系、是、即系头十几位呢咁自己查下啦呢个冇印象啦。第一个好成功啦你见到其实你见到全球咁多呢、这个品牌我系响2003年去西班牙我先第一次见到嗰阵时香港仲未有㗎。我仲买返嚟好懒威咁你睇下喂周围都冇咁样自己有你嘅人系咁㗎啦。咁贱㗎啦。咁我都系咁贱啦。咁变咗呢你諗諗啦嗰个成个 pictures 就话你唔需要自己拥有所有嘅嘢。o k 讲返呢个广州仔其实呢佢自己都系冇一样嘢系佢 own 嘅。但係可能佢会参股。总言之呢佢就同人哋讲签支票系佢。咁而佢控制嘅 QC 呢做得叫 OK 嘅。即係以我行内嚟讲我睇佢嘅嘢呢接受到嘅。所以佢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佢有个咁好嘅平台佢要做咩呀做好自己的产品。嗱呢个唔系废话嚟㗎好多人真係忘记的。以为啲嘢出得街就算。如果你做制衣好点都好唔该你做好啲线头啊 ,logo 唔好吉肉啊。OK? 我当年我都讲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一个笑话啦、啊、又撑开少少。当年我有一个、啊、未结婚之前有个女朋友送了一件恤衫俾我。我嗰日同佢去街今日第一日着一着俾佢睇啦。虽然我唔已经好唔鍾意咗隻品牌㗎啦。因为其实嗰陣时后生呢就都几贪慕虚荣嘅着亲呢个名牌。佢买件嗰啲品牌俾我已经嬲到死㗎啦。但係冇人法一定要着㗎嘛係咪先。个 logo 呢就刺绣嘅系一个人嚟嘅。咁呢就着夏天咁啊冇乜嘢啦。冬唔知秋天嚟嘅专啲会着得长袖衫嘅。咁啊出去冇乜嘢嘛。心喺嗰晚冲凉哇一冲。唉大隻啦。上身某两点啊冲凉嗰时痛心里又諗返起仲要係左边嘅。点解呢原来个 logo, 跨到你。喂即係呢啲好低级嘅错误嚟嘅。我真係諗緊你啲制衣嘅人有冇自己着个上身呢 ?ok? 好似我今日咁样响仲喺大陆啦上周去到现场去睇一部啲我哋嗰啲即係嗰啲机啦嘛。我真係諗我喺度揿嗰啲掣，一路睇，喂，你有冇自己揿过咧？你揿过冇可能出到啲咁嘅垃圾嘅，即系证明咧，所有嘢真系要用心，自己要用翻个角，去用翻个 layman 角度，去用家角度做啲去做测试。如果你自己做唔到呢个测试嘅话咧，唔该你请人做 ，OK？ 同埋你要听人讲 然之后将啲产品改良到好为止，之后摆上架。OK， 你不过咁，你唔好同我讲试两试，跟住唔得就走嚟闹我大 N， 妖嘥埋啲钱摆落去淘宝嗰度，摆落边度边度，巴拉巴拉巴拉，阿里巴巴，喂，对唔住啊，好似头先呢个咁嘅广州仔咧，佢嗱俗称嘅广州仔啦，当我讲明佢唔系广州，不呢个唔重点。佢自己而家试紧摆阿里巴巴两年啦，使咗几十万。仲未有成果嘅 ，OK， 所以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唔好谂住话我摆咗落去，哇，跟住哇正啦，呢个美国三大沃尔玛乜乜乜乜就嚟揾我采购我啲嘢，对唔住，谂都唔好谂，发梦冇咁早，呢、這个世界唔系得你一个做呢啲嘢嘅，呢、這个世界冇乜产品系得你一个做嘅啫，除咗苹果手机系得苹果卖嘅啫 ，OK，Android 大把。一出嚟嘅话门槛已经咁高啦，但都咁多厂，咁你諗下啦。咁所以呢，我今次呢，我主题呢就是话主持亲自示范转型故事。未系故事，我而家一个过程。我而家已经打算准备将由制作，即係由度身订造转为做产品。呢、這个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挑战，我希望迟啲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经验啦。因为我亦都可以同大家讲啦，头先我话过响网度系好难做到呢个 project 嘅，即系 project base 嘅，系做产品嘅啫。同样道理，你嘅产品如果你啲嘢出外出口嘅话呢，系仲难，都一样物，一都系难嘅。OK， 点解呢？外国人会谂，你如果做 tailor 乜嘢，你点去同我保持联系？虽然而家用呢个 Skype 啊。WhatsApp 啊 ，Line 啊，诸如此类嘅，即系呢啲通讯工具咧，好方便吓。仲有呢个 Google 啊，啲咩可以帮到大家手。但系咧，人系始终中意咧，你喺我身边隔篱安全啲。其实将心比己嘅呢个，嗱，你试下幻想一下，如果你一个 designer 或者一个 programmer， 佢喺外国嘅，佢有几日唔复你电话，而你呢个工程咧外判俾佢。你惊唔惊？一定惊啦！嗱，呢啲系将心比己嘅，所以除非你当地你有一个落脚点，有人打到揾到嘅 ，OK， 即系打住美国嗰啲电话或者欧洲啲电话打到揾到佢。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大家要谂啊。嗱，但系唔系话所有嘅 product 都卖到过去。嗱，衣服鞋袜冇所谓，因为呢啲咧真系买咗唔啱可以换。但系如果机器啊啲咁咧。人哋会谂啦，以为坏咗点维修啊？咁呢啲亦都要谂嘅，即系一定要你谂晒所有配套设施，你先至好真系冲出去。OK， 而咪真系唔系冲出亚洲，唔系冲出香港，系拆出香港。OK， 嗱，咁呢度咧，我大约咁我记得个讲咁多咁多先啦，因为其实我都系几只字提住自己写住咩嘅啫。咁因为今日咧节目咧其实可以好丰富噶，我睇时间，因为咧其实最后尾有一个咧，我想大家分享一个叫八二法则啦，即系八十二十咯。因为其实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咁我都想试下呢度从我角度讲下佢，即系点讲。咁啊唔讲呢个之前咧，咁啊继续讲下啦。嗱，咁啊一开始嘅时候都话顶啦，响今个礼拜咧，真系唔可以唔睇呢样嘢。都点解要讲阿顶呢单嘢呢？同另外都会讲下咧双簧间嘢咧，因为其实咧所有嘅理论咧，如果你 check 翻我以前听，我不过咁冇人会做啦，所以我大你哋300万啦，冇乜边个人系听过晒我以前所有嘅节目噶啦，包括以前喺城寨一啲挑战下你哋。咁我曾经讲过两样嘢嘅。咁今次系顶嗰度，即系一定实现咗啦。咁呢个可能大家都会记得嘅。如果有啲即系忠粉嘅话啦，咁我讲咩咧？就系话建制派只要吸入到最 Q 渣嘅人先埋去，因为而家689要佢哋玩屎，仲要攞上啲屎度抿上个身度，抿块面度，要话仲要话俾人知系香嘅。嚟睇下今次咧，所有啲咁嘅建制派走出嚟咧，护下顶啦，吓。几丑怪都有，而你谂下啦，如果真系一班精英，有能力有谂法，我而家行到系出类拔萃，四大会计师行啊，律师楼、建筑师行，咩嗰啲叫建筑师嘅设计师楼，我会唔会埋你堆呢？ 我都揾够我有名誉。喂，大佬，我出入游艇会吓，马会，人哋见到你阿 Sir 前阿 Sir 后，喂，大佬，你整个唔抽得嘅隔离，坐我企我隔离，喂，大佬你弹开啦，系咪啊？你突然间整个李慧琼喺我隔离，哇，我真系弹开噶，如果我系会计师嘅话。即系我真系嗰啲著名会计师，李慧琼你走埋嚟，喂，哇，嗰、那个咩咩陈茂波走埋嚟，哇，即系会一阵味嘅，佢哋嗰阵味咧就一阵，即系俾呢个689咧整落啲屎嘅吻落去度咧，你一定要，佢一定要咁做，689一定咁做，而佢做得好成功，佢一定要整臭你。嗱，所以我嘅理论咧就系话，所有建制派唔会有叻人，因为全部都系一啲最渣嘅。先照埋去，即系等于你话你系 I T 界嘅 ，OK？ 你要我系 I T 界啊？你要我走埋去同阿钟树根话佢系 I T 界啊嘛？另外阿郭博士、阿郭佩凡博士，喂大佬，你我唔怕话你知啊？呢、這个民建联叫过我入党噶，我梗系唔骚佢啦，系咪先？即系我都有面噶嘛？系咪先？即系做人，我宁愿揾少啲嘅啫，系嘛？冇钱揾唔紧要嘅，呢、這个世界唔使死嘅。即系但系有阵时啲嘢，我觉得食得安乐同你对得住下一代紧要啲。所以咧，永远佢哋只会 accumulate 地去揾到一啲一路差一路差嘅人。律师嘅，好似阿周浩鼎咁样，唔够胆认自己系律师，唔能够上场打官司嘅，只不过一个法律顾问。你揾啲咁嘅人，又或者揾啲喺澳洲捞唔掂嘅马英国，又或者一啲作啲英文信，我唔英文唔叻啊，有啲英文叻嘅朋友或者啲律师同我讲，佢啲英文嘅信笑死人，包括陈美咩刘咩陈美芬系嘛，老鼠分鼠王分啲咁样，全部都系啲最差嘅就埋去啦。点解啊？佢自己喺嗰行度揾唔到食，咁咪一路 accumulate 一啲最差最差嘅物以类聚。你唔会埋去㗎嘛。一集大妈阿刘天南会唔会走埋喺大妈度呢个嗰陣时死啦我唔记得咗嗰啲 blue blood 边个嗰、那个邓年如爵士啲咁样。喂好 elegant 㗎喎、我唔理你鍾唔鍾意佢先啦呢啲根本出入香港会即係最最高级嘅啲华人圈子啲咁样。或者英国人圈子咁样吓，讲嘅咩沙翁剧啊，系讲紧系啲一啲好好有水平有层次嘅嘢。然之后我走埋嚟同你讲唱红歌，你冇病啊？歌颂祖国。当呢啲有独立思考嘅人问你一句，喂，咁你谂你点睇雾霾嘅嘢啊？呢啲发展啊，一定系咁噶啦。哇，系唔系？好似系前嗰排嗰个宫顶定穹顶之下，已经讲咗话呢啲系一啲贪污做出嚟嘅。咁点解有咧？点解国家唔解决咗佢咧？点解成日航班会误点咧？系咯？点解成日拉晒嗰啲维权人士咧？系嘛？即系所以呢啲系唔会埋去嘅。咁另外一个启示系咩咧？就系双簧启示啦。嗱，今次咧，我好耐冇听过郁文踩场啦。咁终于因为呢今次呢爆咗咁大嘢呢就睇下佢啦咁同埋睇下肥菜点样俾佢开波开名闹佢㗎嘛。咁我听到芒果佬讲咗句好经典。佢话你班手下即係陈文同呢个什么啲王杨达自己你下面啲人做啲嘢你唔出声。吓、啊！你唔保佢？哇！但系我好似记得02年选举嗰阵时，嗱，其实我点解会讨厌呢两个人呢双簧呢就系、是、因为你背信弃义。当年王杨达你选嗰阵时候，你话系人力，选输咗第二日即刻否认，话你从冇支持过，做人系唔可以咁噶。而当时我记得黄毓民讲过，佢话。老少同佢决裂，佢话做咩啊？佢自己做，我斩死我啊！关我咩事啊？哦，而家你又识得叫人哋去负责任？喂，做人唔可以咁样嘅，我理得你攞咩博士教授啊？ 你系记性好叻，你背书好叻，你活用啲词典，活用嗰啲文字，活用啲历史人名啊、典故啊、吓、啊、数字好叻，但唔系代表你道理系啱嘅，系嘛？我唔系有心开你波，我都唔怕话俾你知，因为我啲 small boy 呢度你都唔听。不过即系只不过就系话做人一定唔可以双重标准。而我想讲嘅启示系咩咧？就似我以前有两个伙计出卖我，佢哋两个一齐撬，一个系做 design， 一个做 sales， 就撬起我，然之后咧用啲好卑鄙、卑鄙到极嘅手段。嗱，其实如果你出去自己搞公司，攞咗客，其实我都冇咁嬲嘅，即系少少嬲。过两年见到你，我都仲会打下招呼。正如我之前有一个伙计仔都系咁样，走咗出去。而家见到其实几认真啦，我欣赏佢嘅，我见到佢握下手啦，喂。着得靓仔咗，吓唔系以前咁，点啊？喂，好啊，我真系唔嬲佢嘅，讲真。但系呢两个扑街咧，我就真系嬲啦。而个 designer 咧，竟然敢死咧，之前见到我咧，好似当冇事咁，想同我打招呼。其实我而得，我一刀插死佢啦。即系讲下笑啫吓，每人又话不诚实使用电脑。而个 sales 仲扑街，咁我真系希望佢咧长命百岁，就年年做大手术啦。又嗰句，点解咧？呢两个扑街咧？就当年讲少少啦，大家防下啲伙计啦吓。如果自己系打工嘅，就唔好做呢啲嘢，会俾个老细咁样响个电台有机会做咗网台啊，之后就会讲佢噶啦。呢两个扑街点咧？当年就我哋做帮客做 promotion 啦，咁佢就就佢哋负责帮我搵埋个师傅，个师傅我识嘅，咁就去百几间铺度帮手黐啲嘢。咁啊，而一路嚟讲咧，之前我用开佢冇问题嘅，但系咧，有一次有一个 campaign 咧，就个客好大客嚟嘅，好大好大客嚟嘅，咁咧就叫我做一个300个点要做 location 要黐，咁其实我就已经做好 Excel 表，叫啲同事做 Excel 表，然之后咧就叫嗰个装个人咧就每日都汇报下，诶佢装成点嘅，而呢个人咧呢、这个人咧就佢啊迟就迟咗噶啦，不过咧都有汇报，咁我觉得奇啦，过得两日。个客打电话嚟，好少打俾我，因为好少接电话，麻麻叉叉。我话咩事啊？佢话你一间都冇装啊？唔系啊，汇报咗装紧嘅。原来系个伙计叫个，我估啦吓，叫嗰个咁嘅装工唔好去装呢啲嘢，令到我俾个客闹。然之后咧，佢出嚟做白武士，搞掂翻单嘢。结果个客俾佢攞走咗，呢、这个我知道。其实我为咗呢单嘢咧，我嬲咗两年，冇瞓得唔好一年，因为其实觉得冇理由啊，对佢咪唔好咯。即系以零几年嗰阵时咧，试过出粮，零一年咧，试过有一次一个月咧，我出张 check 俾佢咧，六位数字，即系 commission。同埋咧，试过唔系一次出卖噶啦。佢第一次出卖嗰阵时咧，我加佢人工，嗱唔好再做啦。有人报串话俾我知，你自己搵私帮。跟住嗰个庄工好有义气，有一个庄工同我讲话，佢叫佢做私帮，而个客系我啲客嚟嘅。咁跟住第二单嘢再出现呢个咧，我就忍唔到啦，炒 Q 晒佢哋。我话俾你知，我一毫子都冇补，我唔怕佢劳工法庭告我。我话如果系嘅话，法庭见啦。啊！你告我都咁话，你用啲咁卑鄙嘅手段，所以咧，我嗰时定我讲咗一个定理就系话，不过呢两条友咧唔会合得来，呢、这个就我今日讲嘅重点啦，即系嗰、那个呢、这个双网启示，佢哋都系啦，都唔会合得来，因为豺龙同豺狼系唔可以合作嘅 ，OK， 佢哋唔系一种。即系大家斗奸嘅话咧，大家根本做嘢出嚟都唔系用真诚，佢两个走出嚟根本就系已经方向系走错咗，一定唔会走得埋一齐，道理一样。嗱、啊，呢、这个启示，两个启示啦，啊，费顶咁啊，好似费顶呢咁蠢嘅人都可以响吓捞到咁好，风生水起。即系大家如果又唔系话好叻，又真系觉得自己冇乜所谓咧，明星嘅嘢。加入民建联工联会咯，真系嘅，做个啊乖听话嘅建制派，搵到钱嘅，肯定搵到钱。 咁但係你要埋没良心，即係睇下你自己良心值几多钱斤啊。咁另外一个启示呢，今日其实呢个节目嘅嘢真係叫启示 .com， 就係咩呢，车路士队同呢个阿仙奴，唔系对阿仙奴，即係车路士同阿仙奴。嗱，大家唔知有冇睇英超呢，我係一个标准即係睇波唔赌波嘅球迷，即係啲我諗死剩全香港都一手数都晒。我主要都係享受睇波嘅过程，同我想对自己嘅一种睇法有冇一啲即係有娱乐啦。另外就係话首先啦，我是利申先啦，我个阿仙奴迷嚟嘅。咁啊，当年鍾意阿仙奴呢，就因为佢叫咩呢个咩借渣嘅价钱买到烧鹅嘅味道。OK， 咁啊，当年啦，咁啊，里奥费电南我哋烧啦，即係曼联嗰个球星，一个等于成对阿仙奴嘅周身㗎啦。讲笑咁讲，即係因为好高人工。咁而阿仙奴呢，用好平嘅价钱就可以呢，就踢到一啲好唔错啊，年年都入到欧联，即係前四打到欧联嘅。咁我但係呢，今年呢有个启示，因为今上个礼拜呢，啱啱啊呢个车路士呢就攞咗，即係 confirm 咗攞冠军啦。咁其实对我嚟讲嘅启示呢，其实呢我对我讲就话，两个领队有唔同嘅嘢做法，就係话当车路士开始嘅时候输咗几场，佢变阵改变自己。然之后呢，嗱呢个同做生意好似嘅。佢唔系一帆风顺喎。当佢变咗阵之后赢咗几场，跟住输咗几场，跟住连赢十几场。好啦，如果你系做生意，当你转咗型行咗一段路顺顺地喎，跟住唔顺。又或者一开始一转型好唔顺，极唔顺，你能唔能够熬得过呢？嗱，呢个就系要睇你两嘢啦。第一，你肯唔肯变先；第二，你变完之后够唔够坚持？嗱，我绝对相信车路士嘅领队干地咧，唔系话诶是但啦，由以前啊两个中坚转为三中坚转打法，唔要两个闸唔要啦，唔打四个，唔打两个叫咩？如果你踢足球，你知啦，后防嘅话，中间嗰两个叫中坚啦。两边嗰个叫闸啦，即係个闸呢个三门嗰个闸。转为三个中间唔要两个闸。以两个闸呢褪前少少，早啲去做 defense, 做防卫。咁做咗成功咗。Okay? 人哋有根有据嘅。佢都知道每个球员嘅能力，佢就作出啲咁嘅变动。而干地今次倒啱咗啦。咁你要记住，去年车路士系前四不入，冇得踢。呢、这个欧联欧霸。好啦，另外讲返另外一对阿仙奴啦。我都捧咗咁多年，其实今年系最失望嘅一年。因为见到一个好顽固嘅老人家坚持自己，唔死唔肯换人，死踢死多几个。ok? 亦都唔肯转阵。亦都唔肯应变呢个世界。人哋讲真睇咗你十几年咁嘅波都知你咩料㗎啦。我仲唔识防你，而佢嘅偏偏就系唔改，所以作为好多阿仙奴迷，其实好失望，同做生意一样。当你觉得一个生意唔得嘅话，例如话好似 offline 咁样，你做下，你仲觉得好唔掂嘅话，冇乜点，即系你觉得冇乜生机嘅话，你点解唔试下转变呢？呢、这个唔系一个单独嘅例子嚟嘅，我周边我。大把大把大把人唔肯去尝试改变。佢系咪冇能力改变啊？对唔住，佢超有能力，就系唔改变。唔肯去尝试新嘢。结果系等死，等社会淘汰。我都话好彩我个唔好讲咩关系啦吓，最近身边有个人 ,ok? 我都系好多年前佢做一啲叫素描。即系 scan 嘢，但系嗰阵时咧就用啲传统嘅方法扫嘅，就印刷嗰度嘅。咁咧我哋叫刨相。咁啊，我好多年前啦，廿几年前啦，我见到佢第一句嗰阵时啱啱学做数码学，我就同佢讲：快啲用 Photoshop 啦！嗱，以前 Photoshop 咧系一个即系天咁高嘅，吓而家就即系讲真师奶识用啦。当年嘅 Photoshop 唔知 1.0 定 2.0， 大家应该未用过噶啦，即系以你年纪啊。 咁而呢个咁嘅软件咧，我已经同佢讲，我话你好早啲学啦。当你公司如果将传统嘅 scanner， 佢嗰啲传统叫刨上去 scanner 咧 ，upgrade to 可以 integrate computers 嘅话咧，即系嗰阵时啲 Mac 好贵啊嘛，十几万咁，然之后你可以 upgrade 将嗰个 scan 出嚟个 res 个嗰张相 image 咧就嚼落去个电脑嘅话咧，你就可以排即系晋升到电脑排版。佢、hey, 取代唔到嘅，刨上啲质素咁靓，改变唔到嘅。咁结果我就知道，收尾佢都系失业咗几年。其实你早都肯学嘅话，你咪即系过咗呢个咁嘅难关咯。但系我明白，好多人系怕改变，亦都好怕学习嘅。但系呢样嘢冇办法，你怕唔怕冇得食饭咯？正如好似其实我唔怕同大家讲，点解我要转型啊？我开个节目开头嗰时讲。就是因为我货思到我而家嘅生意係有机会係 drop 嘅。ok? 而家係未 drop 嘅。今年威利斯仲係好好。但係你点难保出年呢后年呢大后年呢你嘅生意能够 sustainable? 但呢个好重要你睇唔到前景。千祈唔好满足于而家嘅成就。日日喺度打飞机打空炮觉得自己哇天下无敌。如果你係咁諗嘅话呢对唔住啦。你已经呢踏向一个死亡嘅边缘。好啦咁啊所以呢阿仙奴同车路士呢两个好强烈嘅对比呢令我哋引此为鉴。改变常改变唔好怕改变唔好怕尝试。你唔尝试嘅话你唔会知道。试咗之后一定要坚持。ok?嗱，跟住咧，仲有一个又系启示啦。咁啊，最近咧，我啊喺街度见到两样嘢，令我谂起呢、這个有啲嘢咧，即系呢个可能同做生意冇乜关系，同责任感有关嘅。就系咩咧？卖旗。咁咧，我就见到咧，好多家长咧，如果啲细路仔卖旗嘅话咧，那个细路仔企喺度咧，就成为一只招财猫嘅啫。然之后咧，其实最嬲尾都系个父母走去卖。我就对呢样嘢好反感。第一。你可以训练自己嘅细路去接触陌生人，系一个千载，而喺你嘅叮嘱之，即系喺你嘅面前之下，系做得非常好。我以前我屋企我啲细路都会有做呢啲嘢嘅。我通常会点咧？我企喺后边，你自己做咯。喂，都唔系好辛苦啫嘛？如果你讲翻你老豆，我细个做嗰啲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听我细个以前嘅搵钱方法。我讲紧细个几多岁咧？讲紧系七岁、十岁、十一二岁搵钱噶，当然系正途啦。如果有兴趣嘅，请举手。OK， 我开一集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呢搵钱经验，因为好多人冇听我城寨嗰啲嘅，因为城寨我开头已经讲过啦。咁我都唔想呢度再重复讲，因为又费免得人哋话我呃钟。咁我尽量都啊，即系因为我唔知道同唔同客路啦吓，因为叫上次网友网聚之后，见到有啲啊有。少少系相同嘅，但系唔系全部。咁我系咪应该就翻啲少数啊，定系多数咧？所以我都唔知啦。应该就多数嘅，但我唔知边度系多数。咁大家俾翻啲喺网度俾翻啲意见啦。你如果真系想听翻我以前细个点样，即系开始期已经好早好早做生意噶啦。咁我要揾集讲我细个做生意嘅嘢俾大家听啦。咁啊，讲翻呢个卖旗啦。因为其实咧，你好需要训练佢要面对一个陌生人去讲嘢啊，去求人。嗱呢啲咧系新一代，我唔会用老鬼嘅角度去睇新一代，系咪哇？你哋啲唔似我哋以前啦，喂，冇得比较。但我只可以同你讲，有个事实就系话，而家新一代系难于启齿，又亦都咁讲，年青人难于启齿。你等佢早啲愿意讲嘢求人，嗱，讲个实际例子，嗱，不过呢个好。以偏概全啦，佢话我大两个朋友，佢个女，佢嗰次嚟香港玩完之后，咁我上一次去武汉探佢，佢佢屋企作客食饭，咁咧佢个女好兴奋见到叔叔，第一次见面嘅，但可能不过听佢爸爸讲过好多次，呢、這个叔叔系好搞鬼嘅，咩咩咩咩咩好多嘢讲嘅咁样，咁咧就见到我咧就好兴奋，就走出嚟。show 晒佢自己喺香港啊！我买咗啲喺海洋公园买整咗啲沙啊！呢、這个就喺海洋公园玩嗰啲摊位游戏宅玩翻翻嚟嘅，好主动同我讲嘢。 我哎呀，我话哎呀，我食晒啲饭添。佢哎呀，我帮你斟装饭啦，叔叔。嗱，呢啲同啲外人，我见到呢个细路咧，我觉得呢个细路好有家教，兼且咧未来好有潜质，做咩咧？做任何嘢都得。你话我哋下一代系咪真系衰咧？我唔敢讲，但我唔想你系咁，所以我就喺度话，俾佢下一代，俾佢试下啦。而我见到大多数，你留意一下麦奇，今个礼拜六唔知有冇有嘅位，你睇下，多数都系家长帮个女去或者细路女仔女去问你买唔买奇。我通常会答一句俾佢嘅，好冇问题啊。不过我话太太啊，其实如果最好嘅话咧，你俾翻佢自己做啊，锻炼下自己胆量同埋与人接触啊。可能我走之后，个家长话：，屌你巴闭咩？你巴你凭咩教我？唔紧要，我觉得我自己做一件啱嘅事。Okay? 能够训练一个行出街够胆问陌生人买做讲任何嘢嘅话，好似我个大女咁啊。有一年同个细女，我大女嗰年系应该九岁定唔知八岁？八岁拖住个四岁啊，七岁啫，拖住个三岁嘅妹。喺公园玩，佢话想食雪糕。我、哦、好啊，我见到离远都有个外国女人，有两个 twins， 即系啲孖女喺度。我话你过去同佢讲一分钟嘢，我唔理你讲乜，跟住你翻嚟同我讲你讲咗乜嘢，我带你去食雪糕。咁结果我女，哎，大女一手冲拖住个细女出过咗去，叭叭叭叭叭讲完论，冇一分钟其实，翻到嚟。我话你倾过咩？我冇问问佢个女咩几多岁咁，好得意咁样。跟住佢大家倾咗一阵偈。咁跟住返嚟哦食雪糕。你要訓練佢哋唔好怕。例如话我哋去外国旅游呢，上次去伦敦啦，我细女其实不嬲都怕丑。我就专登企喺橱窗外面，因为佢要肚饿话要食嘢。咁我就点咗佢，你只要去里面 order， 俾张唔知廿磅你自己入去里面买啦。然之后呢佢用咗一招好劲啊 ,this,this,this and this。我听完之后我都笑。唔紧要，你用你嘅方法解决咗你嘅肚饿问题 ，well done， 冇问题噶。咁但系我话下一次我话我要求你，即系唔该你讲 complete sentence， 即系唔好咁 this this this and this 啦。OK， I want OK the hamburger and then with the chips， large coke， no ice， 诸如此类，你要讲出嚟。OK， 我都唔系好噶啦，即系起码你都有啲句子喺度啊。所以我觉得要啲细路咁做呢有好处。另外一个例子系咩呢，就今次呢就见到有啲人呢就将一幅画填色游戏啦，填色比赛啦，咁就填呢、這个咩好似系 Marvel 嚟嘅，好似啲超人嗰啲咁啦。哇，三岁嗰个填到呢攞亚军嗰、那个，直情系似咩呢，似以前黄玉郎请嗰啲咧，嗰啲学徒啊。如果我另外一个老友啊，佢应该知道我讲咩啦，不过佢未必听。阿明啊吓，佢哋做嗰啲做学徒嗰啲咧，哇，大佬用晒支喷笔啊、喷枪嗰啲咧，画晒啲肌肉纹。喂，大佬，你摆明系教个细路偷呃拐骗。即系其实而家点解网民要咁攞出嚟讨论呢，其实唔系做一种网络欺凌，而系等你知道。爸爸或妈妈、父母，你哋咁做系错嘅，同埋呢个佢比呢、这个麦奇更加严重，因为麦奇只不过你帮佢做咗啲唔应该佢帮佢做，例如孭书包咁样，你冇理由俾个细路孭噶嘛，吓、啊、你入到学校点啊？佢咪自己孭，唔通叫校长帮佢孭啊？好重啊，咁你咪谂掂佢咯，买个碌有碌俾佢，一系就同学校讲，冇理由咁多书噶、啊。叫我解决咗佢嘛，唔系你要解决咗个问题而另嗰个问题冇咗问题嘛，系嘛？所以即系大家解决方法要用啱嘅力度同角度去做嘢嘛。咁讲翻呢个麦奇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应该系要自己去做翻自己应该做嘅嘢，亦都我推崇嗰个余世维都讲，佢话见到。一对一三两夫妇两个仔女自己孭住各自嘅背囊，因为呢个系咩？后面嗰两个唔系叫背囊，嗰两个叫责任。即系好似周浩鼎呢个冚家铲，佢而家敢死， 讲话阿吴秋北仲好笑，佢话呢咁蠢嘅人，呢条粉肠你应该熟啲 IT 啊嘛，你唔应该俾人见到嘛？吓，原来你讲嘅重点系佢唔应该做错，唔应该错，即系唔应该俾人见到做错，唔系唔好做错啊！哦，你哋啲建制派即系选你嗰啲，真系白痴兼低能。唔该，一听众一传十，十传百啊！话我讲啊，选呢班咁建制派嘅，你系白痴兼猪咯。你可以容许一啲咁嘅人，咁嘅价值观嘅人做你嘅代议士，之后觉得羞耻。而朱浩鼎佢够胆死，佢话佢自己今次嘅犯错系无心之失。我错啊，错在只不过系什么，总之唔关佢事，系关泛民泄密。即系学刘世良话斋，捉奸在床，大婆走去踢门。你唔去，你而家走去唔讲女人捉奸，仲话佢哋，我都好诚实啦吓，我都冇，我都有戴套啊，同埋我都你见到我都冇着衫啊，冇着翻衫啊，即系证明我系好诚实，开诚布公俾你知啊。而嗰班咁嘅贱人。系竟然去攻击嗰个大婆去踢门，你踢烂咗道门，你踢烂咗道门，踢烂咗道门就唔得。而有一班猪咯嘅香港人，会都觉得呢班咁嘅贱人讲得啱，呢啲咪就系责任训练出嚟嘅人咯。而香港腐败到咁样，多得有一班蠢材嘅香港人去和应佢。而呢班我身边有好多，包括啲老师、啲同学。所以咧，嗰啲唔会再见面噶啦，老死不相往还。即系我就算我去嗰刻，我都你中意嚟嚟，唔嚟都罢啦。即系大家都唔需要见面，因为大家 level 唔同。即系我配你哋唔起啊！即系我又冇，即系我又冇得，即系三跑我冇份，我又冇份叻，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即系从呢啲事咧，去睇到，即系成个社会系变紧，好畸形。咁另外一个咧，我想讲咧就话，嗱，所以上个礼拜咧仲有一单大嘅事啦，咁就系嗰个 network 线啦。嗱，我唔讲啊，因为太多人讲咗，反而咧我就想从另一个角度睇下咧，就话今次咧就算差佬佢哋点解释翻咧，其实冇人信，因为其实亦都好似阿 Tony Chua 话斋，超越咗我哋嗰、common sense 嘅底线。有个叫科技人前线科技人协会咧，仲衰，好恨憎嘅，做咗个测试，攞个 LAN 线，攞个 Cat 5嗰啲头咧，嗰啲嗱，其实嗰啲电线咧，嗰咪有嗰个电话头咁嘅，嗰啲叫 Cat 5咧，个制式，咁啊插嚟 Cat 咁样，嗰、那个 Cat 5嘅 Cat 6啊 Cat 5 C 啊，唔知 Cat 5 C 定 E 啊，又唔记名吓，anyway，总之呢啲咁嘅头咧插落去咁样拍，佢试下掹出嚟要几多，唔知200几磅先掹得到，咁啊吓，原来吓。只手又伸得咁长，又可以用200几磅掹，一掹嗰期应该成电脑扯落嚟啦，系咪先？都唔合理嘅。我都成日系啦，掹少少线咧，我成个电脑喐晒噶啦。咁啊，都唔明点解嗰个人可以掹咗出嚟，而冇人知道。而嗰个间房里边系冇得吊颈。咁嗱，包林种种之外咧，就话其实我谂最紧要嘅核心就系话信任。做生意、做伙计一样，做打工都好，信任好重要。如果佢唔信你嘅话咧，你讲乜都冇用。佢信你嘅话，即系好似我唔怕话啦。我嘅客信我嘅话，我攞嚿屎俾佢啊。而嗰嚿嘢唔好话屎啊，唔好咁夸张啊。而嗰个嘢根本有平庸嘅。不过我讲两讲，嗱，佢咁，你买唔买？唔买，你自己决定。话通常都买，因为信你嘛。而调翻转，而家其实差佬有个困局就系话，讲任何嘢，只要有少少疑点嘅话咧，我唔会信你。因为好简单啫嘛，我就问你一句啦，咩又问啦？我成日都捉咗几个例子噶啦，啊，横州事件啊，天水围打人，高老和打人，你唔敢出声啊，吓、占领嗰阵时啊，蓝丝打人，你哋又唔拉啊，又或者嗰头拉嗰头放啊，又或者泥头山啊嗰啲咁嘅事件啊，我哋唔会信你噶啦。因为你做嘢唔公正啊嘛，其实以前好多年前我睇咗一本书，啊嗰阵时真系都嗰本叫 tipping point， 即系其实任何嘢咧都有一个叫做一个点啊，引爆点、燃爆点咁样。 其实就系话占中只不过系一个引爆点，会揭露行好多好多以前冇人顾注重嘅。呢、這个有少少少少似咩呢？意念力法则。当你成日谂嗰样嘢嘅话咧，你就会无时无刻都会谂嗰个 surrounding 嘅嘢，而去睇翻嗰个一见到出现嘅话，就会啊系、哦，我要揾呢个嘢，揾呢个嘢。即系好似而家你差佬做错嘅话，做少少错，我哋即刻睇到。咁所以咧，我觉得就而家个困境咧，个困局咧好难解决嘅，因为个信任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大家记住啦，每行一步要好小心，好小心。如果你做错咗一次嘅话咧，一次不忠，你个客可能百次不用，好大机会，好大机会。咁啊，哇！因为真系其实原来唔够时间。我讲得快，讲晒嗰啲嘢。咁另外仲有一个想讲咧，就系话嗰日咧我就去海洋公园，咁我见到快餐车，咁啊嗰啲叫咩啊？系咪叫快餐车 ？Anyway， 即系总之嗰、那个政府搞个推动嗰个啦。咁啊，我就见到啦，我站我企咗喺度都五分钟到啦，我专登嘅。咁我都叫屋企人一齐等，都唔好意思。咁啊，嗰日跑完步去到嗰度搭车翻屋企，咁啊见到。嗰、那个海洋公园站咧，即系竟然咧系嗰个快餐车咧，嗰五分钟有一队大约40人嘅内地游客经过个 escalator， 然之后去搭车，冇一个注目同埋一个冇望就行过咗。其实我会对佢哋咧嘅前景咧感到非常担忧。嗱、啊，先唔好讲位置先，位置呢啲控制唔到，而个快餐车本身自己都冇好好尽过责任。点解呢？当时我见到里面有两至三个员工，几佢哋都匿喺个快餐车里面。其实你有冇谂过行出嚟攞啲嘢食引下人哋呢？第二嗰日咧就已经系六点零钟啦，有少少暗暗地，而佢成个车嘅周围咧冇一张海报系光猛嘅，乌灯黑火。嗱，佢有电供应噶，佢有。湿电供应嘅，唔需要开嗰、那个发电机嘅，即系唔会吭吭吭吭吭噶啦。佢系隔篱系有 plug 俾佢，应该有三相俾佢，但系佢竟然黑掹掹，冇任何 outstanding 嘢。我见到其实好多食肆咧都唔识得去做 promotion。我其实我大家系好想做食肆，因为我唔会觉得做食肆会执笠。除非你用天价租个，你叫我咁啊 challenge 我，梗系唔好讲啦。但如果个合理嘅租金价咧，我唔觉得会执笠咯。第一喺 promotion 嗰度，我唔会输俾你。第二食物嗰度，喂讲真啦，做啲最简单嘅嘢食，好似大飞嗰次讲话，煮一个好嘅公仔面，出前一丁，煮一次唔得啊，煮一百次咧，吓、啊！我食亲嗰啲猪扒冇块系腌过嘅，除咗我食嗰个几间好 Q 贵嘅，但我都系去食佢，吹啊！就因为人哋用心去做，肯腌挂块鸡猪扒。当然我仲有好多我知道，即系我知道一定会成功嘅一啲秘一啲小食啦，系人食过都会一定要食嘅。因为每一次我买烧食烧俾人食嘅，啲人都话哇正啊，边度噶？几多钱啊？哇咁贵啊，我都买啊。人系咩啊？我唔需要做嗰80%嘅即系要为要食平早餐嘅人。我食嗰20%就已经够啦，呢个80-20法则，我谂我今日讲唔到啦，咁下一集同大家讲，因为我间都有嘢做。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快餐车咧，其实你有阵时咧，你赖政府之余咧，我觉得亦都唔可以咁讲，你本身自己有冇尽过力先？我睇见佢哋冇任何，即系啲好鲜明嘅 promotion， 有冇人行出嚟？然之后，嗱，我唔知系咪因为牌照问题唔俾你出嚟俾试食啦。同埋你卖嘅产品你够唔够特色呢？你要知道你放嘅地方你要針對啲咩呀？游客嘢游好简单咋嘛。可能真係鸡翼鱼蛋真煎酿三宝。人哋根本我话俾你知所有嘅可能而家有啲做緊啊。不过我真係提一提大家，其实我识嘅大陆人佢落到嚟香港，佢想食咩呀？菠萝油、奶茶、鸳鸯港式咖啡。鱼蛋鸡蛋仔，我就系呢啲嘅啫。鱿鱼辣辣地，佢哋最中意啲。你要投其所好噶嘛 ？OK， 所以 死梗，我见到呢个死梗。另外啦，就一个比较离地少少嘅题目就系咩咧？中港两地嘅地产商嘅投票，即系投地嘅态度。咁你知道大陆嘅地产商好进取咧？我最近听到一个访问就系话，佢话我哋其实赚嘅 profit margin 少啲唔紧要嘅，但系咧我哋因为咧我哋唔使交咁多税，如果香港做嘅话，咁咧我就已经赚翻。而香港呢个 30%， 我唔使个10%够喇。咁即係话其实我启示到啲咩呢，大陆不管系地产商好，或者做零售商，或者响淘宝或者咩都好呢，佢哋个策略就系先卖平货，宁愿薄利多销，赢咗口碑之后，有建立咗品牌之后，我开始卖返啲贵啲嘅货。呢啲系佢策略嚟。咁同香港，因为以前一路嚟讲，嗱呢种大陆嘅模式呢，将会我觉得嚟緊会影响全世界。因为佢哋都会向外走。而佢哋做啲嘢出嚟唔会差得去边。嗱有几个成功案例，即係唔系成功例子嘅，即係我觉得真係做得唔错嘅产品。人哋都会进步。嗱唔好一朝到黑喺度闹。我系理性咁去嚟话我闹嗰啲，喂屌拉维权律师把撚咩。我会闹呢啲。但如果人哋做得好嘅话，喂我应该崇优。例如咩呢，我昨日去咗深圳小米店。我见到佢啲单车 ,2999, 电动嘅。做工用料靓仔。另外佢嘅小米手机我见到，虽然我唔会用啊，讲真以呢个价钱好吸引。我见到部1499定1699人仔。即系摸落上手嘅质感啊，操作啊，好畅顺。喂，吸引！除咗我惊佢 cap 我 data 之外，其实我真系好想用。你话如果可以 root 到机嘅话，喂，呢部机作为 second phone， 同埋整咗个 logo， 咁样人见到 OK 噶，系嘛？即系我都系贪慕虚荣。Anyway， 不过话俾你知，我而家用紧 Sony， 我都唔系用 Apple。OK， 但系有机会讲一集点解唔用 Apple 吓。Anyway， 不过今日唔再，今日再提我再咁啊。启示咧就话开始我哋叫做嗰个价钱唔差又着得好好，嗱唔想用性价比呢个字啊，因为性价比呢个字系大陆嘅，有冇啲网友提供俾我知，除咗性价比之外，仲有啲咩好啲嘅中文字系代表性价比啦？咁总言之咧，梗系唔系方方面面啊？各方面都可以平衡到啦，平衡度高嘅。咁例如小米啦，之前我讲嗰个单轮嗰个独行车啦，俾小米都有投资。咁另外都见过有啲公司咧，佢做无论系个网页啊，或者成个销售模式咧，真系走向国际化嘅已经。OK， 人哋都会进步嘅，即系佢哋都会揾一啲香港人或者揾啲国外嘅人去帮佢一个替做一个形象出嚟啦，即系创一个品牌嗰啲咁样咧，人哋都会做，即系人哋都开始注重 branding。OK， 但系当然话俾你知，不过俾好消息大家知，就系咩咧？有呢种目光视野嘅老板咧，大陆老板咧，仲系凤毛麟角，唔多嘅，非常非常少。OK， 佢哋而家仲系打造前方方面面吓啊！用晒呢啲咁嘅嘢，以为自己整个中国红出嚟就赢啦。好似网上见到个大妈，唔系大妈嘅，去荷里活着件中国国旗嘅旗袍，以为自己好有型。但其实你知唔知道你个受众系要啲咩咧？你系咪真系粉青到咁样，真系脆弱到咁咧？吓，无时无刻要讲祖国快乐啦。喺度讲多少少啦，咁啊过时噶啦，就系话其实呢大陆好多朋友都真係觉得因为佢日日唱毛泽东点好共产党点好嘅话呢，我唔可以叫即係其实当日洗脑啦，但係如果你讲洗脑同你讲呢，佢一定会起晒杠，但係而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点解好多时我哋讲一啲嘢，我试过同你讲两句就话香港而中国一部分喔，跟住话呢啲嘢见仁见智嘅啫，大家睇法唔同啊，不如唔好提呢个问题啦。我都唔想为依咁样同人嗌交 ，OK？ 咁就算啦，咁亦都无谓喺呢，因为冇争论嘅。你因为你 convince 唔到佢，佢都 convince 唔到我 ，OK？ 所以我都无谓破坏大家关系， 讲呢咁嘅废话，因为佢其他人品唔差嘅，系唯一呢个点咁无谓为呢个点而拗咯。咁讲翻，其实佢哋系种教育，细路教育咁讲，你要一时三刻要改变嘅话，好难，除非佢真系有招，真系可以中国俾佢翻墙。OK， 咁咪睇多啲，耳濡目染咁啊，慢慢改变佢思维。难嘅呢样嘢，呢、這个需要啲时间。咁所以咧就今日讲完啦，咁啊系咯，但系顶呢个劣币驱逐良币，我都讲埋啦。咁啊，本来我想讲个消极嘅朋友嘅因果嘅，咁但系因为這個呢个咧就拉埋落去嗰个八十二十嗰度咧，就可以会讲得更好。咁八十二十咧，咁就留翻下一集我先讲啦。因为咧，我觉得几值得同大家讨论嘅，因为我都睇过里边好多嘢咧，就系、是、大家可以再夹埋下个礼拜，你放心。香港下个礼拜一定好多嘢讲嘅，即係由今日开始到下个礼拜四呢，唔方话冇嘢讲，所以一个钟头呢我觉得都绝对够皮㗎喇。咁即係我初头都觉得自己神奇㗎，即係可以自己对住个电话咁讲一个钟，咁睇住啲 topic， 冇 cut 㗎，我係一 tick 过㗎，你今日听嘅呢我完全冇停，我自己一个人坐喺房度讲嗰啲。咁我谂住都讲唔晒，咁结果今日都讲得晒，咁大功告成啊！俾我啲咁嘅废话拖拖拉拉拖埋啦。嗱，咁我见到啦，呢、這个易得道嗰个 subscribe 呢又好似停一停喎，老细，即係学通呢吹，以前发老皮话斋，如果再停嘅话呢唔鬼讲喎，不过我就唔会啦吓、啊。你见到其实我前嗰排都跌 drop 过嚟嘅，咁我都我收视率 drop 过嚟嘅，但系咧我都其实总言之，唔好 drop 跌过一千啦，一千系我最卑微嘅要求。如果真系跌过一千咧，持续地跌过一千咧，就开始真系考虑下，咦，系咪自己讲嘢有问题咧？即系不断要自己思考，咁到时惩罚自己嘅方法就唔俾自己讲嘢咯。咁啊，希望大家多啲 subscribe， 就算唔听我节目都好，多啲 subscribe， 听下星期二得到其他节目啊。有一个节目我都几推介嘅，咁啊，我见到我小师妹咧。啊，因为细过我啦，所以叫师妹啦，啊，唔系有啲咩歧视啊。我见到佢讲呢个意念力啊，嗰啲咁嘅咩意念力法则嗰啲咁咧，我几推荐嘅，因为佢讲嘢咧系到我咁多年我身体力行做嘢，但系我冇佢呢套 theory 去，我冇跟呢个 theory， 最少我自己用自己嘅意志一路原来做紧都唔知道。咁啊，我嗰日听咗佢嗰集，我觉得都几好。佢讲嗰啲做生意啊啲咁样，即係用意念啊，即係用呢啲咁嘅嘢，我觉得啊讲得几好，即係可以听下。名我唔记得咗，因为冇准备会介绍推介啊。不过即係突然间諗起，咁啊推介听其他节目呢，呢个好，我觉得都系唔错嘅。当然要听返星而得到啦，啊呢、這个智多星 Tony Choi 啊，仲有啊即係人形电脑呢、這个啊啊 Dilbert 啊，仲有呢、這个吓呢、啊這个二得到王牌啊大肥，继续支持我哋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呢个 YouTube 啦，如果唔系冇人听嘅话呢，我俾 Tony Choi 赶走我啦。好嘛，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唔系星期二得到，再同大家点知生意101，下个礼拜见，拜拜。